给你，哎，长得特别像这个《家有儿女》里面那爸爸。 哎，没错，夏东海， 像吧？夏东海，对，像啊。 好， 有没有人说过？好了，那第十位呢，就送给我们这个 Alice 吧，这个小宝宝哈，也是。 嗯， 好。 那我们今天礼也送完了，大家赶紧给大掌柜打电话试镜吧。 对呀、啊嗯，来电话多少啊，大掌柜？ 预备 报一个吧。 啊，来，夏掌柜， 1391011333。 嘿， 真好记呀！ 赶紧给大掌柜打电话、来试镜喽，拜拜。 好，明天见。 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com，提醒您，现在时间18点整。 房天下，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 特价房大平台， 房天下房点com。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3月12日植树节走起，安阳伟业带你一起飞，种树、草莓采摘、喂小动物、品地道北京农家饭，一切全免费，只要你是奥迪车主，83790100转785。 汇宝行宝马 4S 店要您参加好友行动，凡推荐朋友来电购宝马，最高获5年免费保养。地址：京港澳盐村出口盐村公交站东侧，服务热线：5994-3555，5994-3555。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领先，天生属于锐者，无人可以阻挡您前进。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品鉴热线：010-8030-8588。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 特价房大平台， 房天下房点com。 我的天哪！ 咋了？ 不是，昨儿聚会你喝了1斤多白酒，今儿你居然没翘班？ 那当然，昨儿喝的是鲜透，晚上不叫水，第二天啊也不头疼，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 真假的？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哪儿有卖的呀？ 就在莲香北路园，告诉你电话 啊， 1391011333。 好嘞，记住了。 涿州新闻， 涿州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2月21号，涿州市青郎寺办事处召开学习贯彻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大会，传达学习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并对下一阶段具体工作任务作出安排部署。百尺竿镇召开学习贯彻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大会，对会议精神进行传达学习。2月27号，涿州市松林店镇政府组织机关干部和楼桑庙村两委干部共70多人，分别在镇村宣讲站收听收看河北省委讲师团2017年中央1号文件解读网络宣讲。近日，由涿州市文联主办、涿州市书画院、燕云文化公司承办的老书画家迎春雅集在市书画院举行。座谈会上，市书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本市书画院的基本情况。书画院秉承既能请进来又能走出去的理念，多年来展露的作品水平越来越高，对涿州文化繁荣、提高涿州知名度起到了很大作用。按照涿州市委市政府要求，高官庄镇把五星庄村定为煤改气的试点村，目前此项工程已经全面展开。近日，涿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传达学习了中国共产党涿州市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下一时段再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你最珍贵， 你最珍贵。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 一直到 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 未来 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一点。 我学着在你眼里沉醉， 我不再 守护着我穿过黑夜。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你最真。在这批判斗争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要学习保护自己。让我相信你的忠贞，爱人同志。

伤害，你把我灌醉，你

会甘心把从前移开，想离开就离开，走到记忆之外，没有什么需要过百，想回来就回来，旅行后才明白，我把从前留在境外。不应该一路奢望又一路等待，时间他说世界还有不同的海，但不要告诉我现实它很坏，我想看看自己的能耐，想离开就离开，走到记忆之外，没有什么需要我摆，想回来就回来，旅行后才明白，我把从前留在境外， 也不算漂亮的女人，当然她也不是华语乐坛顶尖的唱将，她也算不上是音乐才华横溢，可是呢，出道这22年来也是留下了很多的经典歌曲了。刚刚听到的是收录在她不散不见专辑当中的境外，继续要听到的是南拳妈妈的下雨天，好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啊，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等雨。Thank you.

郑秀文的这一首《搞不懂爱》是什么时候呢？那会儿是不是的确就是搞不懂爱呢？可是现在想想，真的明白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也许爱这件事情啊，是需要一直一直去试着体会和理解的。为爱学习，学着坚强、理解、宽容，再学着如何去爱一个人。OK， 继续来听到的是李琦《挥别昨天的我》。 身旁的位子还有一些温热，左边的空窗多少失眠与梦想，青春一转身世界更辽阔，真想说给你听这些年和他的事，窗口天边一道彩虹，简单的留言一字一句都贵重，分明是祝福感伤涌心头，今后遇见了谁希望依旧笑容，漫长长艰辛的路上有你相逢，挥别了昨天的我，向明天预约一个梦，欢笑泪水百转千回，一回首天天都有我，我的天空中，分明是祝福感伤涌心头，今后遇见了谁希望依旧笑容，挥别了昨天的我，穿梭在匆忙人海中，追逐雨和风漫漫长长艰辛的路，挥别了昨天的我，向明天预约一个梦，欢笑泪水百转千回，一回首天天都有我，我的天空， 很多毕业的歌或者说分别的歌大家应该听过很多了，像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张震岳的再见，还有像张学友的朋友啊等等。而这一首应该是比较新的一首了，来自于李琦的挥别昨天的我。 OK， 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来听到一首经典老歌吧，王菲天空。 为何挂满寂寞

止不住不小心成了，我太负责任，不允许有太多悔恨，对自己坦诚，多坦诚，我自由分寸，我只是无辜的人，很需要谈心声，有一些文字的吻只留给伤过的人，明知道有些问题没有答案还是要问，原谅我以为我就是这样的无辜的人，很需要谈心声，有一些文字的吻只留给伤过的人，明知道有些问题没有答案还是要问，原谅我以为我就是这样的女生， 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越来越摸不透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生呢？是那个唱着你要的爱然后弹着吉他的，还是佛跳墙里的她？就是这样一个多变的她，然后两年在金曲奖上大放异彩，无论是个人还是她的佛跳墙乐队，我想这样的生命力，这样的音乐生命力真的是让人不能忽视她。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送到的是汪峰《美丽世界的孤儿》。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别哭，我亲爱的人，我想我们会一起死去。别哭，夏日的玫瑰，一直已经过去。你看车辆穿梭。月亮从旷野上升起。 怎样，我们永远是的美丽世界。